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英雄者就黎明于水火，论三国手游，当有史诗之战场，激变之智谋，无双之动作，握百万雄兵，战天下群雄，及时操控三国动作手游，义薄云天关云长。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意涵。这次能够成为九音代言人真的非常开心。九音游戏里面不管从画面、操作、打斗特技，还有轻功飞起来的感觉都超级棒的，而且游戏里面的门派也都是大家所熟悉的，相信大家一定会和我一样喜欢上这款游戏。九音手游今日正式上线，和我一起闯荡江湖吧。九音真经，这是你的教。 一会儿我兄弟来到，你去不了都着走。 兄弟，谁没几百个兄弟啊？ 激爽国战，痛快 PK， 平民国战动作手游《天子》，越战轻点着。 就凭你们那几个人啊！ 兄弟们，给我上！ 激爽国战，痛快 PK， 平民国战动作手游《天子》， 约战挺低调。 这是我渴望已久的战斗。这是我要的痛快爆发，这是我的自由无限。你准备好了吗？和我一起为所欲为。 无限制全球动作手游《太极熊猫二》， 蜗牛为梦想而生。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红酒。 大家好，我是启航。 开卷有益 是啊。那今天呢，对我们还是依然啊，给您带来一些欢乐的东西啊。 哎， 这欢乐的东西呢，今天这个呢，不白欢乐啊，在欢乐的同时，我们还长点知识。 你说的太对了， 今天我们给您带来这本书叫《八卦医学史》。 哎， 是，陆江出版社出版的，作者呢叫阿宝啊，另外一个名叫烧伤超人，他的本名叫宁方刚。这宁方刚是何许人也呢？阿宝是何许人也呢？他是这个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科的主治医师，出身是贫农家庭，但是呢，自幼很喜欢读书。你看没，喜欢读书的后来都成事儿了。16岁呢，作为无知少年啊，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他自个儿上面这写的。作为无知少年呀，考入了泰山医学院临床医学系，走上了行医的不归路。从此呢，牢记医学生誓言，时刻以健康所系，性命相托自警。后来呢，考取这个北京大学医学部的研究生，拜入这个烧伤大师张国安教授门下啊。毕业后就留在了全国最好的烧伤中心之一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科工作。现在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烧伤科的外科医生啊。这位阿宝呢，为什么起这么一名呢？我觉得大概其跟那熊猫超人可能是有点像啊，因为他这个 功夫熊猫是吧？ 哎，对，你看他这签名这图啊，就有点那阿宝那 意思，有点像。 哎， 现在都拍到三了哈。 哎，他是心宽体胖啊，就是心宽体胖嘛，这应该读正音，应该是心宽体盘，我记得。 对， 体盘， 体盘， 不爱运动， 他可是呢，他也不吸烟，也不喝酒，也不打牌，那业余时间就唯一喜欢读书。哎，这跟红酒我们哥俩是一样的啊，涉猎很广泛啊，这跟我们俩也是一样的。 嚯， 古今中外，诸子百家，无所不览啊，这个尤爱文史。那2003年以这个烧伤超人阿宝 ID 注册了微博，开始这个科普医学的常识来解说医患关系啊，评点改革呀、等等啊，时而是诙谐幽默，时而犀利辛辣，深受广大粉丝的喜欢。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位烧伤超人阿宝宁方刚先生的这本《八卦医学史》给您念叨一下。 嗯，上来呢，先说一说关于这一篇啊，糖尿病。 哎，这吃饭就是这个春节啊，吃饭啊，碰见了几个糖尿病病人。 糖尿病现在我跟你说，中国呀， 啊， 有1亿 啊。 一个亿什么概念？就13个人里面就 有 一个糖尿病，我们家就有啊。 哦 啊，我们家就有，而且每次一回家，我妈就跟我说：“你那个少吃糖啊， 嗯， 你那个指标合适不合适？得让我看看体检报告啊。 哦， 你时不常的测一个什么血糖之类的。 你没事没，你这没事就像相声说的似的，你弄根牙签把牙床子挑破了，嘬一口，觉得尝尝到底甜不甜，不甜就踏实了。 我不用挑破了，我每天刷牙的时候都流血。 我的妈呀！你看看牙科去吧。 那是关于牙结石的问题哈。但是关键这糖尿病现在非常普遍，而且呢，很多人呢对它还是有误区。 人都说糖尿病是富贵病嘛，这还是因为大家伙生活好了，我觉得。 咱们就看看作者是怎么来说的。 没错， 好吧。 哎， 他这里面这个标题叫做《简约基因》。与胰岛素啊，这两个关键词，简约基因，另外一个关键词是胰岛素。他说这个说起来糖尿病啊，很像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个黑色幽默。糖尿病总是跟肥胖联系在一起，是这意思吧？ 嗯， 一说你胖了，你小心啊，你有可能得糖尿病。 可也不是，你比如说我今年春节碰上的这个，是 瘦的， 是啊，是一个长辈啊，很瘦，平常也不胖，很正常。 哎， 然后呢，他的兄弟姊妹、他的母亲什么的也都没有任何糖尿病。可是呢，他自个也没有任何感觉， 嗯， 就是某一年去医院做体检，然后哦不是去医院，就是某一年他们也是这个过节家庭聚会，他这个有一个亲戚是医生啊，给他这个另外一个亲戚啊，就是好像也是一个长辈啊， 嗯， 拿着不是有一个测血糖的血糖仪嘛， 哦， 扎下手那个， 对对 对， 一测说哟你血糖高了啊，然后就是他没事他闲的，哎， 我也想测测， 你帮我测测，你看我八一测一看吓一跳，说哟你这怎么18了， 哎呦喂，18高了高了， 餐前还是你 超过7.1就算糖尿病了 啊，18了哟，他都不知道，然后赶紧开始说开始打胰岛素，后来呢打了一段时间之后，后来哎越用剂量越小，人说你就不用打胰岛素了， 嗯， 你就直接现在服药就完了， 哦， 现在就是服药，哦，然后走，现在呢比原来更瘦， 嗯 啊，就好像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吧，它也不单纯说非得是一胖子就是糖尿病， 所以它这里面有一个叫简约基因嘛，咱们来看看它是怎么来归结的哈。他举个例子说，在20世纪末的时候，日本有一个非常牛的相扑运动员 啊， 叫做武藏丸光阳啊，就叫老武吧， 老武，老师是修车那个老武， 现在已经荣升领导岗位了，老武啊。老五是一个相扑运动员，在日本很有名。 相声运动员， 他获得那个最高的叫横纲称号 啊，这我知道， 啊，就跟那个什么黑带白带似的嘛，横纲称号。他其实本来是美国夏威夷人 啊， 原名呢叫菲亚马尔佩尼塔尼。 哎呦， 他加入相声界的时候体重只有147公斤 啊，你好像是念错了，他加入相声界的时候，相声界， 相扑界。关键是你看作者只有147公斤， 只有 咱俩 一块儿 差不多吧，你多少斤？我反正 70多， 反正我这次量 70多 胖了大概145斤吧，我胖了，我过年几斤被喂胖了， 那也是70多， 对啊，我就差不多吧，147，就是咱俩加一块儿， 我驮着你啊。 关键是他加入之前之后的话吃肥肉什么又胖了， 那就是咱俩再加上谁啊？ 再加上崽， 加 林鹤，我这人还能活吗？林鹤盯咱俩啊。这个他是家乡在一个叫萨摩亚的小岛， 这知道。 关键这个岛上啊，1/3的人都是 临床肥胖症患者 啊， 他这个小岛也是世界上糖尿病发病率最高的地区之一， 是不是跟他食物结构有关系 啊？你看中国十三分之一吧， 对， 但是 太高了， 但是他多少呢？男性占25%，四分之一， 哦， 四个人里边有一个就是糖尿病， 哦， 女性占到15%啊，女性爱美嘛，她有时候不那么胖 啊。 关于糖尿病呢，有一本书，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听说过哈，《潘多拉的种子：人类文明进步的代价》。里面提到了一个理论，叫做简约基因。 怎么讲？ 说这个人类在狩猎采集时期啊，就是远古的时候啊，糖尿病极其罕见啊，富贵病嘛。 那是。 那时候人们面临的问题是食物和热量的严重匮乏。 对。 这种情况下，只有那些最能充分利用能量、身体热量消耗低的人，或者说拥有简约基因的人才容易生存，啊，就它消耗的低啊， 对对对， 对吧？吃点就够了， 对， 属于这种。 对，那这简约基因，它这是它对它的解释吗？ 对它的解释，就是到了农耕时期，虽然食物供应有了改善，但是呢，碳水化合物明显增加，但是那时候干活累呀，它是种地啊、耪地啊什么的，所以它交通工具也没车嘛。所以他肥胖仍然不是问题，因为那时候简约基因的拥有者还是占有优势。然而到了工业化时代，人们一夜之间告别了食物匮乏，进入了食物极大丰富的时代。 是 啊，现在大鱼大肉遍地都是啊。 对 啊，尽管有些颜色不太好看吧，但实际上呢，大鱼大肉是没问题的。 嗯，然后而且这也不用这个基本靠走了， 那不用靠走了， 也不用靠狗了， 对，也不用靠吼了，是吧？这个时候呢，人类进化之神尚未得到关闭人类的简约基因，这个时候他那意思呀，就拥有简约基因的人不再占有优势，是吧？他出现了什么呢？就是他本身是简约基因，吃点就够，但是面对丰富的食物跟热量，就出现了严重的不适应，啊，这时候呢，就出现了罕见的肥胖症跟糖尿病患者，是吧？所以呢，现代社会这个糖尿病啊，就成了一个顽疾。你像老五，他是最早的萨摩亚人，3000年前啊，他们在太平洋岛居住，那时候啊，超长距离的艰苦迁徙，那些热量消耗低的人，应该说他们活下来了，拥有择天的优势嘛，他们最终呢，把这个基因传给了自己的后代。那现在文明社会，是吧？这个食物又不匮乏了，又加上他们都是简约基因的人，最终呢，就成为了胖子聚集地了。 那所以简约基因其实就是这热量消耗少的。 哎，你说咱俩是不是属于简约基因呢？ 咱俩还行吧，咱俩这体型还凑 还行。 你不说咱俩才等于一个零数。 对， 零数听这节目得骂死咱俩，人俩怎么没事就损我了。 对，反正吹着气儿的咱俩就是他啊。糖尿病呢，被人类认识已经有几千年了，但是发现糖尿病和胰岛素的关系啊，就是胰腺的关系，是100年前的事儿。接下来咱就说说这个胰腺啊，他怎么就发现胰岛素？ 就是。 1889年呢，两位德国的生物学家意外发现，被切除了胰腺的实验狗，就一条狗啊，把它的胰腺给切了。然后呢，它撒出来的尿啊，会有很多苍蝇围着转。 哦， 你说这苍蝇不叮没缝的鸡蛋，那肯定是有什么甜头了。后来就发现，哟，这里边有葡萄糖。 我天！ 哎呀，基于这个实验，他们就发现，哎呦，这个胰腺啊，它应该是导致糖尿病的一级谋杀犯啊，嫌疑犯。 这个狗叫什么名字？应该给它竖个碑啊， 糖尿狗。 糖尿狗。 1921年啊，一个名叫格兰特的加拿大医生来到多伦多大学，尝试着从动物胰腺中提取能够控制血糖的物质。经过一番周折呀，他说服了生物学教授，然后答应给他几间实验室，派一位助手，啊。仅仅几个月之后呢，人类糖尿病史上里程碑式的突破在加拿大出现了。哎呀，班廷和贝斯特他就提取了胰岛素。哎呦，而且这个胰岛素啊，很快就变成了战胜糖尿病的强大武器。这个是不是得获诺贝尔奖啊？应该， 我这还真不知道， 对吧？我觉得这个应该获得这个奖励， 是吧？要不你他没有你发他一个， 我这补发一个。 咱俩给诺贝尔文学奖，咱俩给瑞典写封信。 那咱们去南罗先买个证。所以，1922年1月11号，一个叫做汤姆森的14岁小男孩第一次接受了胰岛素的注射。当时他这个预期寿命只有几个星期，你看那时候这糖尿病真挺厉害的， 真是， 想没法治你。 人的血液泡在糖里边，我觉得没多长时间就 越流越缓慢，越流越缓慢吧，等于就是。当时他们给我们解释嘛，说这个 就完蛋了，这人就完蛋了。 血液它起不到这个输送养分啊、输送养料的这种作用了，它就越流越缓慢，越流越缓慢。你想，你糖就越流越粘稠嘛。 对， 就那个意思嘛。 完了，就身体开始溃烂。 对， 然后就哎呦，别提了，这个太吓人了。百度上有照片，大家自己去搜吧。 我的妈！ 哎，真的，我看过那个，什么糖尿病坏疽啊、截肢啊之类的。 对，这个是。 但是呢，这个孩子注射了胰岛素之后，原本是几个星期，后来活到了27岁。27岁还不是因为糖尿病死的，是因为一场车祸，导致他这个支气管肺炎了。 哦。 另外还有一个幸运女孩叫伊丽莎白，她的家庭非常富裕。后来呢，她就相当于在1919年12岁那年查出糖尿病来了。当时呢，一般这种生存期啊，就是通过当时的医疗条件，最多不超过一年。就你家里再有钱，你这比尔盖茨你也超不过一年。但是有了这个之后啊，后来他奇迹般的就继续延续了生命啊。 像英国女王那么长寿吗？ 你想他当时接受了残酷的一些疗法啊，苦苦挣扎了3年，就骨瘦如柴啊。后来在2022年8月份的时候，咱们不说发现这个是在2021年底嘛，2022年的时候他就注射胰岛素。你15岁的他当时体重你猜多少？15岁，我侄女15岁，体重的话是90多斤， 90斤， 他才40斤。 哎呦，一半儿，哎呦， 一半儿，他的寿命也只有几个星期。后来就接受了5周的胰岛素，哎，就增加了5公斤。你知道他最终活多少岁？75岁，而且结婚期间还生了3孩子。 你瞧瞧， 最后死还不是因为糖尿病，就是心脏病。哎呀，这个一唱雄鸡天下白，天若有情天亦老。 这哪跟哪儿都是，天哪，这 反正这个相当于就改变了。人类的命运改变了， 所以说呢，就是真正啊，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您或者您这个身边的亲朋好友里头有得糖尿病的，您就回头把我们说这个，您告诉他，这人家都瘦到几十斤了啊，人家注射胰岛素之后，而且那时候早期胰岛素，20几年那时候，差不多快100年前了， 对， 还不是那么的，我估计那药性还没那么大呢，或者说是这个提纯度还没那么好呢。 对， 人家一下都能活这么多年。 对， 实际上说得糖尿病，哎呀，没所谓，没所谓，现在真没什么事儿了。就是您啊，还是，一个是按时或者打呀，或者服用啊，再一个就是管住嘴，迈开腿。 对，而且我回头得跟我妈说说，普及普及这个概念。啊，不是说什么保健食品就真那么管用的。 一会儿你把这页撕下去，老太太， 我撕你书合适吗？你还不得抽我呀？2013年呢，全球糖尿病患者数量就高达3.82亿，将近4个亿吧。 哦， 就是中国糖尿病，其实在世界上那家伙真的， 名列前茅， 名列前茅，而且是爆发式增长。这日子好了之后，真是爆发式增长。像2013年啊，中国糖尿病患者大概是1亿吧，但是胰岛素到目前为止依然是糖尿病治疗中最重要的药物，最重挽救了很多人的性命，还真是获得了诺贝尔生物学医学奖。 哎呦，我放心了， 哈哈，放心了， 都写信了， 咱俩不用买奖状去了，还真是。那么胰岛素早期的胰岛素是从猪和牛的动物上提取的， 对 啊，就那时候呢其实还跟现在不太一样， 你瞧瞧 啊，现在不太一样。 刚才我就说嘛，早期还不那么那什么的啊，然后都能挽救那么多人性命，所以现在的就更不用怕了。 那现在转基因了， 哎， 所以人类合成了胰岛素，就是说基本上啊跟人本身产生的那个东西啊 一模一样， 差不多，就属于高纯度的。 现 在市面上已经为糖尿病患者提供了笔状的注射器， 对， 可以自行注射。 是， 胰岛素呢就储存在这个注射笔的笔芯中，保存方便，使用简单。哎，我记得当时我妈在火车站注射这个时候，还不好意思嘛，然后被那个摄像头给拍下来了，后来专门保安过来了，还以为他在那块吸毒呢。 嗨，就是老太太真有闲钱呀。 后来说胰岛素，这个据 据说每个笔芯儿含有300个单位的胰岛素，价格在50块钱， 啊， 基本上一周吧，啊，一周， 四五两百块钱， 一周50块钱还可以吧， 嗯， 啊，一个月200块钱。那更先进的胰岛素泵可以模拟正常胰腺的功能，需要注射的时候嘣儿弄点，需要注射的时候就注射到皮下，可以保持全天的血糖稳定。但是关于胰岛素的使用呢，很多糖尿病患者呢存在几个误区，咱们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啊，这第一个误区呢，就是注射这个外源型胰岛素啊，会废掉自身的胰腺，啊，形成这种依赖，所以呢，对这胰岛素它能不用就不用，能少用呢就少用，能晚用呢就晚用。刚才我们跟您说了，这是误区啊， 没什么依赖。 哎，这其实啊，临床上糖尿病一般分成两种类型，这一型糖尿病呢，主要是这个胰岛素分泌不足，而二型的患者呢，早期胰岛素分泌能力没有下降，甚至还高于正常，但是是这个人体的组织细胞对这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了，导致胰岛素它不能正常的发挥作用，这种现象呢叫胰岛素抵抗，就相当于啊，这么说吧，打个比方说吧，一型糖尿病相当于这个敌人的数量没变，但是我们军队数量不足了，那二型糖尿病相当于我们军队没事儿，但是敌人数量增加了，所以呢，对于这个一型糖尿病患者，要尽早的使用胰岛素；而对于二型糖尿病患者呢，在口服药物和这个饮食控制效果不太好的情况下，也要尽早的使用胰岛素。那长期的糖尿病会导致这个胰岛细胞超负荷的工作，损害胰岛细胞的功能，形成恶性循环。而及时补充外源性胰岛素，不仅不会损伤自身的胰岛细胞功能，还可以使自身的胰岛细胞得以休养。所以您看，无论是自己军队太少，还是敌人数量增加，及时补充援军，肯定是能够保证自己现有军队不再快速减员的这么一个好办法，是吧？哎， 还真是这样。 这是第一个误区。那第二个误区呢，就是血糖高点就高点呗，没啥大不了的。 哟，这可不行。 哎，这个超人就说了，糖尿病它是一种慢性的疾病啊，高血糖呢对这个机体的损伤它是日积月累形成的啊。糖尿病如果早期你不积极治疗的话，那在短期内可能确实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但是问题是这些损伤如果它逐渐积累起来，最终会在几年或者十几年后导致非常严重的问题，比如它会损害你的肾脏，导致肾功能衰竭， 对， 它会损害你眼睛，导致你视力严重受损，甚至失明， 瞎了。 它会损害你的神经系统，导致你这个肢体感觉下降，啊，就是拿刀把这个胳膊叭砍下了，没感觉啊。这是我说的， 不，真的，就是很多人为什么糖尿病病人不让他去烫脚啊？他有的时候由于这个肾功能受到损伤，他肿了，或者他不知道烫啊，就把那皮儿就给烫坏了，他不知道，啊， 神经系统损害嘛，肢体感觉下降嘛，它会损害你的末梢循环，导致出现难以治愈的溃烂和坏死。就刚才红酒说他在那个 坏疽， 哎，他在某这个网站上看到的那些图片啊，不可，这个， 大家还是别看了， 别看了 ，保持血糖正常，别那样，别那样。 那其实呢，刚才我们也说了，那么早，将近100年前，其实这东西就已经有的治了，用胰岛素。所以您只要是啊，如果是糖尿病患者，您只要是积极治疗的话，稳定控制住血糖，就可以长期正常的生活。而一旦糖尿病各种并发症出现，那就会严重的损害患者的健康和生活质量。所以对于这糖尿病，可不要掉以轻心，您拖延一天都会增加这个机体的损伤啊。所以别觉得说，哎呀，这没事，高点有什么呀，可千万别不当回事儿。那第三个误区呢，就是这个糖尿病啊，西医是治标不治本，中医可以除根儿。超人就说了，说实话实说啊，现代医学的确啊难以一劳永逸的根除糖尿病，而且短时间内也看不到这种希望。但是呢，现代医学已经提供了可靠、简便而廉价的治疗方法，就像刚才红酒说的这个，给你笔，这笔啊，这个50个单位，哎，50块钱， 对， 啊，一周啊。 300个单位， 哎，这个300单位，然后这个一个礼拜啊，不是一个月4周，200多块钱，哎，搞定了， 够了。 但是这有的这真是说，你要是一个这个抽烟的同志得了糖尿病，你把烟戒了不就完了吗？也就是这个了啊。 对， 开个玩笑啊，只要您其实啊坚持正规的治疗，长期保持身体健康和高质量生活是没问题的。